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如果没有如果，错过才是错过，连气泡都会为你复活，还有什么奖励？沉默啦啦拖拖，难道就是生活？一句话一点墨，两个人快乐又寂寞，你才写一部写不完的小说，还是怕一切都会告一段落？ Oh yeah， 你叫我明白花样的幽默，

有十场战役，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风的里，你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 如果能 不期而遇， 我们该会 寒暄客气， 你不懂我 伤到绝境， 没有怎样 各自痊愈， 说实话 一片狼藉， 青春也就 所剩无几，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， 为什么还意犹未尽。 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原地，北京空转自转，世界写过我想前行，你不好几回换季，手机好几代更替，但是纠结的过不去，你云淡风轻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疼的年纪，风流都生儿育女，父母也随我娶妻，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

心很安静，晚风吹动这一刻，路灯昏暖，好像也在低声说不舍。突然间你靠近，烟火绽放那一刻，灿烂的像我心底的快乐。太阳在等说起此刻的心情，你有我再来首歌，雨中漫步又未尝不可，好像拼命将此时一切倒进你哼着那首歌，像被重逢沐浴着微笑都定格。吹动这一刻，路灯昏暖，好像也在低声说不舍。突然间你靠近，烟火绽放那一刻，灿烂的像我心底的快乐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你不喜欢听我的歌，请闭上耳朵，接下来要打开杀戒，穿透你的耳膜，一直到大灵魂的深处，让你崇拜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派的 guest word。 我们生来就是把你早已拉响了警报，气氛将被引爆，都给我顶好，我无所畏惧，让所有的对手都领教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大声的尖叫，根本不受谁的威胁，随时准备跟强者对决，怕对我的质疑和诬陷都会灭。这 放纵的感觉，超越一切，不再担心，不需要你